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4章神风无影第87集。 晚上的活动累得哈利精疲力竭，但心情很愉快。第二天上午的魔咒课上，他先对附近同学施了闭耳塞听咒，然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都告诉了罗恩和赫敏。他们俩都对他幼使斯拉格霍恩交出记忆颇为满意。当他说到伏地魔的魂器，又说到邓布利多答应发现另一个魂器后会带他一起去时，他们都显得十分敬畏。 我， 哈利终于说完时，罗恩叫道，手里的魔杖对着天花板乱晃，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我，你真要跟邓布利多一起去消灭？我， 罗恩，你在造血啊？ 赫敏和颜悦色地说，一边抓住他的手腕，不让魔杖指向天花板。那儿已经有大片白色的雪花飘下。哈利发现旁边座位上的拉文德布朗用红红的眼睛瞪着赫敏。赫敏立刻放开了罗恩的胳膊。 哦，对了。 罗恩看看自己的肩头，有点惊讶地说。 对不起，我们都好像沾上了讨厌的头皮屑。 他掸掉赫敏肩上的一些假雪花。拉文德哭了起来。罗恩显得很内疚，转身背对他。 我们分手了。 他悄悄地告诉哈利， 昨天晚上他看到我跟赫敏从宿舍里出来，他显然看不到你，以为只有我们俩。 啊， 哈利说， 那么你不介意吹了吧？ 不介意。 罗恩承认道， 他大吵大闹的时候确实挺难受，但至少不用我提出分手了。 懦夫， 赫敏说，不过看上去挺愉快的。 昨晚好像情场普遍失利，亲你和迪安也分手了，哈利。 哈利觉得赫敏对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但他不可能知道他内心突然跳起了康佳舞。他尽量不动声色地问， 怎么搞的？ 哦，很可笑的是，亲你说钻肖像洞口时迪安总想帮他一把，好像他自己爬不进来似的，但他们磕磕绊绊已经很久了。 哈利看了看教室另一头的迪安，他看上去显然很不开心。 当然，这让你左右为难了，是不是？ 赫敏问。 什么意思？ 哈利赶紧问。 魁地奇球队，如果金妮和迪安不说话了…… 哦，是啊。 哈利说。 弗利威， 罗恩警告道。小个子魔咒课教师正朝他们快速走过来。只有赫敏已经把醋变成了酒，他的玻璃烧瓶里盛满了深红色的液体，而哈利和罗恩的瓶里还是浑浊的棕黄色。 好了好了，男孩子们， 弗利维教授尖声责备地说， 少说点话，多干点活，让我看你们做一次。 哈利和罗恩一起举起魔杖，竭力聚精会神，将魔杖指向烧瓶。哈利的醋变成了冰，罗恩的烧瓶炸了。 好，家庭作业。 弗利维教授说着，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摘去帽顶上的玻璃片。 练习。 魔咒课后，难得三个人都是空闲时间，他们一起走回公共休息室。罗恩似乎对跟拉文德分手感到很愉快，赫敏也兴致不错。虽然问他笑什么时，他只是说 天气好。 他们似乎都没注意到哈利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她是罗恩的妹妹，可她甩掉了迪安，她还是罗恩的妹妹。我是罗恩的好朋友，那只会更难办。如果我先跟罗恩说，他会打你的。如果我不在乎呢？她是你的好朋友。 哈利几乎没注意到他们是怎样从肖像洞口爬进洒满阳光的公共休息室的，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屋里聚集了一小群七年级学生。这时赫敏叫了起来， 凯蒂，你回来了，好了吗？ 哈利瞪大了眼睛， 果然是凯蒂贝尔，看上去完全康复了，被欢乐的朋友们围在中间。 我真的好了， 他快活地说。 星期一出的院，在家跟爸爸妈妈待了两天，今天早上回来的。李妮跟我讲了麦克拉根和上次比赛的事。哈利。 是啊， 哈利说。 不过现在你回来了，罗恩也好了，我们有希望打败拉文克劳，也就是说还有夺杯的机会。哎，凯蒂。 他必须马上问他，他的好奇心甚至把金妮暂时挤到了脑后。凯蒂的朋友们开始收拾东西，显然变形课要迟到了。他压低嗓门问道， 那条项链你想起来是谁给你的了吗？ 没有。 凯蒂懊恼地摇摇头。 每个人都问我，可我一点都想不起来。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走进三把扫帚的厕所。你确定你进了厕所？ 赫敏说。 嗯，我记得我当时推开了门，因此我认为对我是夺魂咒的家伙肯定就在门后。之后我的记忆就是一片空白，直到两星期前在圣芒格医院醒来。对不起，我该走了。我想麦格教授不见得会因为这是我第一天回学校就不罚我抄写。 他抓起书包和书，匆匆去追赶同伴。哈利、罗恩和赫敏坐到一张靠窗的桌子前，思考刚才他说的情况。 那么，把项链给凯蒂的一定是个女人， 赫敏说， 因为是在女厕所， 或者看上去像女人， 哈利说。 别忘了，霍格沃茨有一大锅复方汤剂，我们知道被偷掉了一些。 他在想象中看到克拉布和高尔神气活现地走过，都变成了女孩模样。 我想再喝一口茯苓剂，到有求必应屋去看看， 哈利说。 那纯粹是浪费魔药。 赫敏放下刚从书包里拿出来的魔法字音表，断然说道。 运气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哈利。斯拉格霍恩的情况不一样，你一向有说服他的能力，只需要调整一下环境。但运气不足以帮你穿透强大的魔法，别浪费剩下的魔药了。如果邓布利多带你去行动的话，你会需要你能得到的所有运气。 他压低声音说。 不能再配点吗？ 罗恩问哈利，没有理会赫敏。 要能背上一些就好了。 看看书。 哈利从书包里抽出高级魔药制作，查找茯苓剂。 天哪，太复杂了。 他扫视着那一长串的配料说。 有六个月，得慢慢熬。 都是这一套， 罗恩说。哈利正要把书收起来，忽然发现有一页折着，他翻到那里，是神风无影咒，注有对敌人，是自己几星期前做的记号。他还没有试过它是什么样，主要是不想在赫敏的周围尝试，他想下次悄悄走进麦克拉根时试探一下。只有迪安一个人不是特别高兴看到凯蒂回来，因为这意味着不需要他当追求手了。哈利跟他谈这件事时，迪安对这个打击的反应还算平静，只是耸耸肩哼了一声。当哈利走开时，还是真切地感到迪安和西莫在背后不服气地嘟囔着。